整了我们就心安想这样呗，是不是？他这衣服不仅要一块，多点还不行，少点还不行，骨子铁的皮着八着，那怎么能够输啊？快点， 来来来， 郑老虎，皮着我的钢刀拿在手，刀刃肉上猛一捅，咔呲拉一块，翻倍倍，里剔骨头，外扒皮，搁在秤上这么一吊，够不掂？五斤重，不高又不低，拿起来老总，多少？哎，五斤，够吗？哎，不高，不矮，正好。当时把陆丹闹得没法下手了，把肉接过来，那衣服吃肉，今天我没钱。多别扭，这么麻烦，他还没钱。郑老虎真有一套啊！没钱，不要钱。今一天没有，等下季，下季给我捎来碗碗来。我到下季不准有，三季五季我等你啊，三季五季不准有，十季八季我哄你啊，十季八季不准有。那节下算账也不迟啊，节下算账也没有，年下算账我等你。我日子多了好忘事，那么完了，这完了，日子多了他忘了，你说这是？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，你要不给就拉倒，就算兄弟我请你。老祖倒说你放屁，你请我我还不饶你，是是，凭什么请我？是是，回家时老祖别跟我一样，我这个说话没出息，坐会儿吧。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啊，把陆大脑袋没注意，这个小子是个脑中的硬的怕的软的起，哎呀没注意打他如何是好。陆大提了五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，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，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，啊爹爹怎么样了？啊女儿，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，一进门我就把他妈净给我做一说好的，他要是给我瞪瞪眼，跟着我就扒着皮，就是不过把眼瞪，我这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。爹爹，狗把刀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就剩下农家我自己，俺在楼上把曲儿唱。你问俺何老妈都住哪里，俺的冤枉对你讲，你也说给俺爹娘抱怨去，是打算真能把仇报。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，我这吹气儿，我这是。你在酒楼说大话，哦，是了，你来到这里饿肉吃，我咋这么馋呢？我咋这么馋呢？我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安息。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，照着路北把头使。姑娘这里要碰头，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！女儿不要这样，有主意，有主意，打打打！这个混账的东西，陆大劈了五斤肉，二番进了肉铺子。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，这一番不同那一次。陆大进门把眼瞪，过来，我说你这个张伟的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坐下吧，老总，那衣服给你要熟肉，为什么给我割剩的？呀，这不倒事吗？这，他昨天说要熟肉了，跟你。老总要什么肉？熟肉，这什么肉？伙计们，老总进门要熟肉，我听错了，我给老总割剩的，换换，换什么？换熟的，换什么？说的没有了，说的呢？买了，混蛋！你怎么不留点？你还让他来呀？你妈呀！还老总来的不凑巧，干脆了，今天没收的，不行！哎，不行，老总你坐一会儿，哎，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。你上座一试，马上就炖好。好，老总说多少做了你炖好，我在这里吧就吃。我给你大舅，这里喝酒还不算，我叫上两个大闺女，叫上恁姐给你妹，陪着大爷吧就吃。天早了我走走，天晚了我就住一宿啊。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，骂恼了八道正关系。呸，陆大你不讲命，你这个说话了不得，再三再次我让你，你做我有六把我亲，为你打听防一防，我也不是个好惹的，拼了吧，对了吧，有你我在这里。郑老虎皮肉的钢刀拿在手，照着老祖头上劈，啪的一刀剁来了。陆大的功夫真不利，这陆大一身心又躲过去，一抬腿踢着娃的手脖子，一上头抓着郑老虎，我怕你脑袋也吃。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，你看衣服我活劈你，抓着娃的这条腿，把那条腿踩了个结实。两方感情是被你掐劈了两下子，这陆大劈了郑老虎，把我累得了不得。 好，我们这个演出的大咒已经表演完了啊。刚才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《鲁达厨霸》。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， 烟花啥？我在这儿呢。 这块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。我叫啰嗦，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喂，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喂，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哎呀，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